说起任性，只怕错过了你。注定的命运，你别想逃离，一起开始爱的旅行。 嘴角扬下去，两颗心慢慢靠近，跟着爱的频率，心跳加速呼吸，无影之上闪烁幸福的原因。 这首歌叫做《爱很美》，继续来听韩宝仪演唱的《粉红色的回忆》。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。

若你的心想变，怎样都会变，想要留意眼流，渴望是心中富有，平和你不刻意追求，请收起温馨的爱意，留在心中好像纯的酒， 听到的是徐小凤演唱的老歌《随想曲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下面继续为您带来阿木在2007年推出的歌曲《有一种爱叫做放手》。这首歌讲述的是阿木和女友之间的初恋故事。 如果两个人的天堂像是温馨的墙，究竟你的梦想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，候鸟失去了南方。如果你对天空向往，渴望一双翅膀，放手让你飞翔，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听从凋谢的时光。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，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。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，开诺言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放弃天长地久，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，让尘埃带我走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结束天长地久，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，让尘囚禁你的梦想，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，候鸟失去了南方。如果你对天空向往，渴望一双翅膀，放手让你飞翔，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

随时欢迎你靠岸，小鹿我的怀抱当暖炉，你习不习惯？递给你照片，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。世界再大，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。想念不会偷懒，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。 这是一首欧德阳演唱的《孤单北半球》。继续来听化身为海，这是台湾歌手孟庭苇的原唱歌曲，1993年推出，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《谁的眼泪在飞》当中。 一个人和一盏灯。

灰色的天空，无法抬头，多余的眼泪无法挽留，什么都成功，感觉真的好脆弱，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。我不要你走，我不想放手，却又不能够奢求，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，我愿意承受，把昨天留给我，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我还爱你，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，如果你停到这里，如果你依然放弃，那这就是爱情。 是张靓颖演唱的《如果这就是爱情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下面为您带来的是 SHE 演唱的《爱我的资格》和阿杜的老歌《坚持到底》。 把手放了，我也许会比较快乐，我也许会亲人，我也许不会再撑，真的够了，能不能让雨别再下了，能不能让心别再疼了，能不能不要开灯， 我们的爱跟着你写的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角色，我是

这是一首陈奕迅演唱的 K 歌之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下面我们来听《亲密爱人》，这是梅艳芳演唱的歌曲，由小虫作词作曲，收录在梅艳芳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这首歌呢，也是电影《我的爱对你说》的片尾曲。 今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。爱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，

聪明的一休。张靓颖，我们说好的。 我们说好，就算分开一秒做朋友。 唐龙，你是我的玫瑰花。 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。 刀郎，情人。 你是我的爱人。 千百惠，想你的时候。 我想你的时候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凤凰传奇演唱的自由飞翔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吧。 璀璨的烟火， 摇摇高比高，摇摇这感觉就像一个方向，它又不是轻薄，转眼就像那些小黑烟火，一个方向让我不停琢磨，摇摇比高高， 是谁听着歌，遗忘了寂寞，漫漫长夜。